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

心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见你。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